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16集，柳公公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赵真。赵真这几天也是被烦透了，一边是有功之臣，一边是自家亲戚，帮哪边都不成。而且此事蹊跷，他一不小心很容易落个帮亲不帮理的昏君头衔，也亏得庞飞识大体，自己跑来坐牢。若说赵真不心疼不生气，那谁信呢？庞飞本是他最疼爱的妃子，再加上有喜了，正该安胎的时候跑来蹲大牢。赵征虽然是皇帝，但首先他是个男人，觉得连有孕的妻子都保护不了，可不窝火吗？其实赵征昨天刚来过，今天本不该来的，但是刚才八王爷去了他那儿一趟，跟他说了几句闲话，赵征好奇心起，特地跑来看一眼。另外刚才有影卫飞鸽传书回来，说展昭白玉堂今天必到，欧阳少征和邹良带着先锋营5000骑兵明日就到，而赵普带着10万大军和包拯庞吉3天后到。赵普说了，大军他不带了，让龙桥广驻扎在允州一带，随时听命，否则显得欺负他方霸似的。另外让赵真照顾好庞飞，别的都甭担心了，他和包拯解决。因此赵真今天其实心情比往日都要好。刚才八王爷跟他说的是什么闲话呢？原来八王爷看了一眼包岩随身带的书信，就看出来门道了。八王与包大人相交甚好，总在走动，有一次看到过包夫人寄来的书信，包大人教他认过那些乱七八糟的符号，因此八王爷一眼就认出来是包夫人给包拯的家书，信已经被长狼虎拆开了。八王爷瞄了一眼，信上字也少。包夫人是跟包拯说，包岩自从上次来了一趟开封府后，回去总挂念着，因此索性让他到开封府常住段时日，长长见识。另外包夫人还提了一句，包岩学业有成，人又细致，在泸州府帮着破了好几起奇案，让他在开封也许更有用武之地。再就是些家长里短的，让包拯注意身体，还有对包岩不要太过严格之类的话。于是八王爷突发奇想，让包岩和庞玉在一块住几天，庞玉这人糊里糊涂，到现在也没闹明白这方俊是怎么死的。而且方霸盯得紧，总觉得整个大宋朝都要偏袒庞玉似的，案子没什么头绪，包岩和庞玉相处几日，反正他们年岁也差不多，说不定还能有些意外收获。赵真听八王说包拯的孩儿白得跟块嫩豆腐似的，于是好奇心上来了，赶过来看一眼，感慨了一声，真白。庞玉见赵真盯着包岩看，赶紧伸手一拽包岩的裤腿。庞玉的本意是让包岩跪下，别冲撞了皇上，惹来个大不敬的罪名。只不过事有凑巧，刚才包岩跟人理论的时候，包喜死死拽住他腰带，一不小心把他裤腰扯断了。包岩本来就瘦巴巴的，用根绳子系住了腰带免得掉下来，不过这腰带管什么用呢？庞玉这一拽还挺大力，这下可好，幸亏包岩的袍子够长，才没漏气。不过包岩是斯文人，这一扯裤子掉了，这还得了。最有趣是赵真此时的表情，他长那么大见过不少文臣武将，赵真对包拯的事情向来很感兴趣，早知道他有个儿子，只不过赵真万万没想到第一次跟包岩见面竟然就看到包岩掉裤子。 赵真忍着笑，摸了摸下巴，转身进庞飞的屋去了。包衍铁青着脸，低头看自己两条光溜溜的腿。小包喜赶紧帮包衍把裤子提起来。 要死了，刚才那个是皇上不？上面算不算欺君呢？ 这会儿包衍总算是回过神来了，缓缓转脸瞧着庞玉，庞玉尴尬的摆手：“ 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 包衍牙齿磨得咯咯响，窜起来扑上去掐庞玉的脖子：“ 你个混蛋，我宰了你！”“ 哎，少爷，不可以打架呀。” 庞玉和包衍都滚到一起了，庞玉也挺抱歉，挣脱出来满大牢乱跑。 呀，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了，还是让你穿裤子穿那么松啊， 打死你。 包衍这会儿估计恼羞成怒，丧失理智了，什么斯文礼仪都不管了，追着庞玉满大牢的打。隔壁帷幔后边，庞飞喝着赵真亲手喂到他嘴边的冰糖燕窝，不解：“ 玉儿这是跟谁打架呢？” 赵真微微一笑，轻轻擦了擦庞飞嘴角的汤：“ 朕特地送了两个小朋友过来，给你解闷呢。” 庞飞更加好奇了。地牢外边，白玉堂靠着牢房入口处的墙壁看展昭， 怎么那么吵啊？ 而此时展昭扒着入口正往里看呢，目瞪口呆的。 吹庞玉的不是包衍吗？这什么状况啊？ 这时柳公公摇着头，也不管牢房里一团乱，走到门口给展昭和白玉堂行礼，到一旁跟两人详细交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调查的进度去了。柳公公虽然是宫中太监，但其实身份非常特殊。说起来，这位公公与太后极有渊源，当年他被送进宫的时候只有十几岁，人很笨，经常被打骂。那日他不知又摔碎了什么东西，被大太监吊起来打，正好太后也就是当年的李妃经过，觉得他可怜，就救下了他，从此带在身边。李妃年轻那会儿性格温柔，对身边下人十分宽厚，柳公公年纪小，他也就特别爱护些。这柳公公打从出生之后就被人当猪狗那么对待，生平第一次有人对他好，因此他对李妃简直是死心塌地，掏心掏肺地护着。后来狸猫换太子案发，李妃落难流落民间，柳公公为了救他被人打成重伤，扔到了乱葬岗，他也命硬，从尸体堆里爬出来之后遇到高人，学了一身的武艺，一心要为李妃报仇雪恨。这人性格孤僻阴狠，但是对太后忠心不二，当年李妃回宫的经历颇为坎坷，对他帮助最大的除了包大人和八王爷就是庞太师了。太师为人圆滑，眼光极准，他在暗中为李妃出了不少力，与柳公公很合得来。太监本无子嗣，因此柳公公将庞飞和庞玉视若己出，特别是对庞飞，加之太后中意，他又特别中意这姑娘略带点娇蛮的性子，所以这次他忙前忙后可出了不少力。展昭知道这老头功夫好得很，而且练的还都是邪功，虽然性格狠毒又帮亲不帮理，不过对庞家肯定上心，因此他手头的线索应该很多。老头刚到跟前，展昭对他拱了拱手：“ 公公，有一件事我要先问明白。”“ 展大人是否想问方俊的死和小侯爷究竟有没有关系？”“ 嗯。”“ 果然宫里上了年岁的太监都是妖魔级别的人精。”“ 半点关系都没有。” 柳公公神情严肃地摇了摇头， 展昭微微皱眉。 我并非偏袒小侯爷，首先方俊的功夫十分好，内力高强，想要一拳打死他必须是绝顶高手。然而小侯爷一点内力都没有，且娇生惯养，平日又缺乏锻炼，他一拳头连条狗都打不死。 嗯，是这样。 其次，这世间有些地方颇为蹊跷，小侯爷虽然骄纵，但他身边那么多家将，为何亲自动手与一个功夫比他好那么多的人打架呀？他可不是不知道方俊是谁呀。据几个跟他在一起的家将还有他的几个朋友说，是方俊挑衅小侯爷，出言侮辱了庞飞和太师。 不是说方俊文武全才，知书达理的吗？ 怪就怪在这里呀。那天太白居不少伙计客人都看到了，都说方俊说话十分难听，用这种话羞辱姐姐和父亲，是个男人都要出手打架的。 莫非方俊文武全才，知书识礼，只是传言，而实际上是个没礼貌的？还是说跟庞家有过节，故意挑衅？ 我问了当时和方俊一起吃饭的朋友，有人提到方俊那天情绪极度的怪异。 怎么个怪异法？ 方俊本身是比较沉稳的，而且很有礼貌，有教养，那天不知道怎么了，脾气暴躁啊。那日他口出恶言，羞辱小侯爷，让他的几个朋友都非常的意外。另外啊，他们还提到那日方俊脚步虚浮，似乎也没什么力气，因此才会跟小侯爷纠缠了好几招，不然的话方俊倒是很容易一拳打死庞玉。 莫非他跟庞玉交手前就有不适了？哎，其实还有个简单的方法，验尸就行了呀。 方俊刚死的时候，衙差就将尸体抬去了大理寺，随后方俊的二哥就到了，情绪激动，第二天他大哥也到了，不让人碰尸体。过了几天，金刀王爷带着老三和几万兵马就到皇城门口了。 展昭听后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过程的确不合常理。 方俊为什么会在开封？ 不知道啊，没传召他呀。不过他本来也只是继承爵位，没有职务在身，可能是和他二哥过来办事或者游玩的。 尸体还在大理寺吗？ 在是在。 怎么？ 方爸不让人验尸。 为什么？阻碍办案。 哎，方家的说法是人是在和庞玉打架的时候死的，当时那么多人看见，已经算是人证物证俱全了，还验什么尸啊？ 这都行，那我也能说他是在太白居吃饭的时候突然死了的，这么多人都看见了，说不定还有人给他下毒了呢。 哎呦，方家说小侯爷是皇亲，大理寺和开封府无论哪方验尸，若是做手脚怎么办呢？ 他怀疑包大人的公正？ 具体的我不清楚，老奴真的能力有限，要靠展大人和白少侠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